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9集，被出卖的天尊。 他被烧死了？ 不知道，等大火熄灭的时候，士兵们没有在火场找到尸体或者尸骸，而是找到了一只完好无损的桃花。 又是桃花？张氏有提起，他用醉心花帮助赵元喜铲除了跟他争夺皇位的人，还说赵元喜欠他的桃花债。 桃花债不是应该有所求才定下的吗？这么说，最开始可能是赵元喜把张美人接回来，并不是因为多迷恋他，而是让他来咒赵元佐，但没有想到自己也被控制了。 有可能吧，但结果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没多久赵元喜突然暴死在皇庭。太宗震怒，命人搜捕张美人，但是始终没有线索。他觉得不解恨，将张美人父母的尸骸都焚烧了，同时还将所有跟他有联系的亲人朋友全部发配边关，但最终也没有找到那位神秘的张美人。之后没多久，皇叔病逝，元修就登基了。 众人听完了八王长长的叙述，这事情吧，的确是有些复杂。展昭瞧了白玉堂一眼，就见他脸上倒是挺平静，于是就挑眉看他，给他使眼色。 你那秘密跟着有关系吗？ 白玉堂不说话，不过也没和展昭对视，扭脸看一旁。展昭眯起眼睛，站到白玉堂另一边，睁大了一双眼睛跟他对视。 跟我讲呗。 白玉堂又将脸转向另一边，展昭一双猫眼无法直视。展昭见他不说，又凑到另外一边，双眼继续对视。 说来听听呗，我不告诉别人。 白玉堂跟他对视了片刻，凑过去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。说完后，白玉堂望天，他竟然背叛他师父了。就对视了那么一小会儿，不过这也不算背叛师父，反正他师父都忘记了，而且展昭也不算什么外人。展昭听了这话，摸下巴琢磨，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但和这案子貌似没多大关系啊。 的确啊，所以暂时还是不说比较好。 都说了不告诉别人了。 是不能告诉别人。 包拯远远看到白玉堂和展昭似乎是在使眼色，就看了展昭一眼。展昭望天，包拯有些想笑。 展昭。 啊？ 你去找一下那位张美人的下落。 我 啊，要尽快啊。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回头瞧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颇为悠闲地看他。 看到了吧，这才叫老狐狸。 我也去吧。 分两条线查比较妥当，一条江湖线，一条庙堂线。 众人都愣了愣，随即看庞太师。 太师这话，莫非是怀疑有官员参与？ 八王爷似乎也不太明白，倒是包拯咳嗽了一声，点点头，所以说推测奸人心理，就要找奸人。 有怀疑对象？ 庞太师就不说话了，瞟了包拯一眼，那意思是查案是你的事情。 这醉心花毒下在开封，下在皇宫，再加上有人要行刺九王爷。 什么？谁行刺他？ 貌似还在计划中。 赵真皱眉盯着包拯看了一会儿，坐下。 我要是死了，九叔也死了，那谁能继承皇位？ 你也没个子嗣啊，不如叫皇兄。 不能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再说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倒是有一个人。 谁啊？ 众人都好奇，难道赵真 还有兄弟？ 赵元佐，也就是曾经那个被醉心花毒害发了疯的真正太子爷，现在还没死呢，有个儿子叫赵允生，据说智勇双全。 这事儿莫非和赵元佐也有关系？ 张美人虚无缥缈，更何况赵元熙已经死了，他的仇也报了，这么多年不出来，没理由现在这个时候突然出来，倒是这个噱头很好用，谁最终得利最多，谁就可能是主谋，查查他。 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谁说赵真老实巴交了，这地方他可比赵普脑袋转得快。众人各自为政，不说其他人，单说展昭和白玉堂。包大人坏呀，让展昭查案等于也连带了白玉堂，因为他一定会跟着帮把手。出了宫门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展昭才开口。 这么说，天尊认识张美人？ 嗯，他的确说，醉心就是暴死的二皇子赵元喜和张氏的女儿，是个公主。 她名字叫醉心，开的是桃花源，但这姑娘看着懵懵懂懂，不像是跟这件事情有牵连。那我们从哪儿开始查？ 还有个线索我们没查到呢。 什么呀？ 你轻疑啊？ 对呀。 说吧，展昭推着白玉堂往远处的闹市走。 干嘛去啊？ 哎呀，陪我去买份见面礼，顺便买件礼物给天尊。 好端端的，干嘛给我师父买礼物？ 你当然要下功夫哄哄他了，你出卖他吗？你看，鼻子都气歪了。 展昭说着，往身后的方向一指，白玉堂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就见天尊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蹲在他们身后不远处一户人家门口的石狮子上边，拖着下巴，鼓着腮帮子，一脸的不高兴。白玉堂往后退了一步，一旁阴侯靠着石狮子拽天尊的衣摆。 你不是忘了吗？ 是忘了呀。 那你生什么气？ 可我没忘记让他别告诉别人呢。小兔崽子，连师傅都卖。 原来二老耐不住好奇，跑皇宫来偷听来了，于是目睹全过程，天尊那个气呀。白玉堂摸了摸下巴，很明智的跟展昭买礼物去了。等人都走了，阴侯看向天尊。 那个什么张美人是不是叫张化？ 你也认识啊？ 嗯，那个毒妇可不好对付，两个小鬼不知道应不应付得来。 不怕，有你吗？ 我？你跟人家好像熟一点啊。嗯， 你不记得了？你怎么也老糊涂了？我忘记了吗？ 说完，天尊跳下石头狮子，背着手晃着一头银发，溜溜达达的走了。 玉堂会买什么礼物呢？我想要唐太宗用的那个砚台。 阴侯望了望天，正摇头想走，就见天空中一只黑色的隼飞过，他微微一愣。 他怎么也来了？该不会当年那个术士就是他？ 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白玉堂不止有钱，还鬼见愁，于是他真的给天尊弄到了当年唐太宗用过的砚台。天尊接了砚台，就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情生白玉堂的气了。展昭总结了一下，天尊还是蛮好哄的。回到开封府的时候，差不多日落西山了，府里的下人们在准备晚饭。众人先坐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对策，还是分人手调查。赵普带着人调查赵元佐，展昭、白玉堂等姚素素来提供线索，追查当年失踪的张美人。赵元佐这位前皇叔处事低调，不怎么露面，一直在开封附近云县的别院里养老。儿子听闻很能干， 不过没有正职，他俩都属于皇家供养起来享清福的类型。 这个赵允生怎么说也是个皇亲，如果真如传闻中所言是文武全才，怎么没见他来开封谋个一官半职啊？ 也许人家是无心做官呢，不然就是韬光养晦，狼子野心，以免被人察觉。 书呆，你好奸呐！ 公孙瞪了他一眼，抱着小四子去一旁喂他吃苹果。小四子晃着腿坐在桌边，边啃苹果边瞧身边的天尊。天尊跟他并排坐着，盘着腿靠在椅子上，正研究手里一个黑里透红的砚台。天尊端着上下左右直打量，还不时地啧啧两声。 尊尊，砚台不错嘛。 有眼光，唐太宗用过的玩意儿。 天尊将砚台托在手上给小四子看，小四子立马张大嘴。 尊尊一会儿给我写幅字。 没问题。 将砚台收好，天尊就看到殷侯正歪着头往窗外看。看的还是上方昏暗的天空，摸着下巴上短短的胡渣，若有所思。展昭端着个茶杯，凑到殷侯身后，也仰着脸跟他一起望。 外公，看什么呀？你等人呀？ 拉屎去茅房。 你脏不脏啊？ 有本事别拉。 小四子拽了拽天尊的袖子，这个人长得那么斯文，跟神仙一样的，怎么讲话这么粗鲁的，跟痞子一样的？殷侯似乎有些心事，皱着眉头自言自语：“ 不至于吧？” 喂！ 展昭抓住殷侯胳膊摇了两下，盯着他看，意思是有线索就说出来。 哎呀，不确定。 殷侯摸着下巴犹豫，想到此处又摇头，恶狠狠瞪了正和小四子玩剪刀石头布的天尊一眼。 哼，都是家伙，自己忘了把烦恼告诉我，我是想忘都忘不掉，还越想越多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